请欣赏京胡独奏曲《柳青娘》，这是根据同名京剧曲牌改编而成的京胡独奏曲，意在通过柳青娘这三个字来描绘出一位婀娜生动的少女形象。